旅游新城森林重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109898或登录重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更是七十二 变。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呦，小柱啊，今天怎么这么萌啊？ 萌？ 怎么把你侄子的衣服也穿出来了？ 哎呦，没得穿了，跟侄子抢衣裳，谁出门有事谁穿衣裳。 是你那9-11的侄子，还是3-8的侄子，还是2-5的那侄子呀？ 他侄子是个区间是吧？ 现在我也记不清多大的， 反正他侄子是不少，听这意思是吧？ 这么半天我理你们俩了吗？借借人家这个小粉官， 你认识 时尚， 你先告诉 流行， 你先告诉你认识吗？这上面画的什么呀？ 小猪的佩奇， 小猪的佩奇，小猪的有什么叫佩、 啊？我明白了，他说是小猪的佩奇。 哦，就是小猪吃什么喝什么都画身上。 我穿饲料袋是吧？ 哦，这是个饲料袋改的。 我们到底配给什么了？往哪儿配给啊？ 小猪佩奇不知道啊？ 知道。 那动画片火的什么似的不知道啊？ 什么似的？ 天天电视台锁定频道看小猪的佩奇不知道啊？ 我还听说一帮明星就爱穿小猪佩奇的那个衣服啊，玩他们的玩偶啊。 当然了， 那是这个明星啊平时太忙了，需要这个童心来帮他们放松一下。 哦，我经常看那明星发那个图文啊，大佩奇小佩奇。 我估计跟他们一块玩的都是女明星， 女明星 男明星，你比如说尤其上岁数那些老明星，陈佩斯就是跟佩奇一块玩。当时一场节目， 就像您二位说的，女明星年轻女明星爱玩。 对， 你比如说有一个老的男演员刘佩奇，他肯定就不穿这背心儿， 就说小猪叫这名字他也不喜欢。 老先生实在接受不了这种 风格，他能配套就行。 你说哪个女明星跟小猪的佩奇他配套啊？这形象 该说赵丽颖啊， 很可爱呀、 啊、哎，模样长得就可爱。 Angelababy、哎、穿着那个 T 恤衫上面印个小猪，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小猪佩奇啊还特别火，说这不光火在动画片上，年累计播放量已经到了我看啊，这131.2亿次。 一你也没数清几个亿是吧？ 对，连个二都没有。 130多亿， 130多亿， 但是因为网上要勾结点击率，点击的它这个所以高， 阅读量也高，2亿。其实啊，小猪不是小猪， 到底怎么着？ 小猪佩奇。 但是我觉得你大概也说不出来这是哪么一部动画片吧？ 这个动画片啊，你还别说，某家我还真是略知一二， 知道多少说多少。 哎， 别编啊！ 小猪佩奇是一个动画片当中的一个人物， 谁设计的呢？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问的跟你答的不是一回事。 哎， 就是不知道。 他有这个里边有这个佩奇的父亲， 嗯， 叫 佩奇的母亲， 叫 佩奇的弟弟， 叫 你别叫行不行？ 这佩奇是男是女啊？ 小猪佩奇 是公是母？ 是一只小男猪， 嗯， 小公猪。 这名字，小猪佩奇也叫粉红猪小妹，你说是男是女啊？ 你看这么长时间都不知道男女？ 那你说这是哪国人创作的呢？ 外国人创作的。 外国那么大，到底是 哪个外国 呢？ 欧美国家。 我直接告诉你，英国。 哎 说是你要爱。 小猪佩奇现在火到什么程度呢？我跟你说啊，通过什么表情包啊、衍生品呢、啊？就刚才咱们说的什么帽子、鞋、手表、衣服，就他这个形象已经是在社交网络上疯传了。反正我感觉他就是现象级的一个网红。 动画红啊， 人你这嘴都空了， 就仿佛那个曾经有过的米老鼠、唐老鸭呀、汤马的杰瑞， 就像你看平时大磊经常说不清话了，就发一小猪佩奇的这个动图， 怎么还有声儿啊？ 动图上面写着很多事情，你多照照镜子就明白了。哎，杨洋噎的耶。 然后也给我发佩奇的图片。 四月都快过去一半了，还不减肥？你马上就要徒伤悲了。哎，据说现在网友们还用方言给小猪佩奇配音呢。 嗯， 有用四川话配，广东话、东北话、新疆话、上海话、山东话、长沙话，反正各种的版本。 就是各地方涌现出了各个的佩奇。 对，你就想吧，一个佩奇出来以后，一家子都是山东话。 那就是打山东韵类的佩奇。 我选佩奇。 怎么着，大哥？ 这什么味儿啊？ 你哥嘞？ 哥，这送到北京去了。不是啊，这个小猪佩奇，万一这一家子各个方言都有，多热闹！ 嘿，好家伙！ 你要去打森林，做嘛呢？ 这个是生活在各省交界处的这个佩奇一家。其实是什么呀？就是大家喜欢这动画片，大家看大家都喜欢这动画片，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去演绎这个动画片。 都希望佩奇是自己这边人。 这样的话挺好，我觉得还能推广一下这个地方语言，让大家 我觉得推广普通话， 这个让大家都了解一下各地方的这个文化特色，这很有必要。 对，你让河南人好好了解了解山东话。 哎， 其实现在好多商家特别有眼光，一看这种形象火起来了，赶紧就谈他那合作的项目啊，还有就是什么版权。 对呀、啊，全是粉的，完还写歌，粉红色是佩奇的回忆， 你歌加上佩奇就能唱。 唱啊，夏天过去留下。 小佩奇， 你说人家设计一个小猪佩奇这么挣钱，咱们几个平时那么能编，也没编出一个老猪。 老猪哪是吴承恩编的？ 我的意思就是怎么没弄出一个来？咱们 呀，不能老围着猪转， 一年吸金70亿啊之类的。 哎，我告诉你，你得围着那色儿转。 对， 大蜻蜓， 我想着会飞。对，这不会飞。 你得符合几样东西，你得符合2至5岁儿童。 哦，2至5岁儿童。 你得让他特别可爱，然后呢，你看小猪佩奇，你想没想过他为什么老偏着脸？他如果正过来什么样呢？ 就是个猪头。 他侧过来这半侧脸吧，这眼睛都这么过，曾经有人画过，他如果正过来的话，按这个比例应该是4只眼睛。 哦，这边长俩，那边长俩。 但是动画形象要夸张嘛，所以他显得格外可爱。不光是明星喜欢这个可爱的形象，一些就是据说啊，一些比较 你叫什么的人， 江湖上有没有号的，你比如咱们胡同有没有号的， 哦， 梁叔什么的他们都喜欢。 下一个 梁叔还说要在身上纹一个小猪佩奇，说自己喜欢。 那纹的哪儿？纹的前心上合适吗？ 梁叔不敢真纹呢，他怕疼，他弄了一个彩贴给自己贴身上了， 贴到 假装是那种你知道吧，就那个纹身彩贴。 哦，结果一出汗就掉色那种。 对，一洗澡就搓下去了。但是我们居然觉得梁叔跟小猪佩奇没有违和感。 对， 就说这人喜欢一样东西，他能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半疯，你看 痴迷。 你看前不久啊，咱们隔壁胡同有一位男子被警方盯上了，为什么呢？他偷手机，而且多次盗窃手机。他用偷来的手机干嘛呢？ 嗯， 消费。 那你说这话呀，我听着特别在理。偷来的手机一般都干这事儿。 反而呢，这位呢盗刷支付宝之后买了2部新手机，买了点香烟，买了衣服，后来呢买了自己最喜欢的小猪佩奇玩偶。白天 平时生活当中也是没朋友， 跟佩奇说话，哎，今儿我得手了，你怎么样？ 然后那边还演小猪佩奇，哎呀，我也不错，我盗窃了4个佩奇，正错 了。 然后警察带人就进来了吧？ 对，破门入。 连他带佩奇一块堵在屋里。 男子被抓的时候还跟小猪佩奇说呢：“哎呦，可了不得了啊！ 这回没人喂你了。” 我这一走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啊！ 嘿，小猪佩奇说：“我跟着你走。” 他再学过来，小猪佩奇找你干嘛来着？ 警察说：“你还真明白。” 咱们这街道的都调侃他说：“这个确认过眼神，真的是社会人了啊！偷完东西搞一小猪佩奇。” 那只能说贼呀比较幼稚。 嗯，童心未泯，但贼心呢又过强。 现在呢，他已经被警方控制了，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不买佩奇啊，还犯不了案。 那你不能怪小猪佩奇啊，对吧？ 我得赞扬佩奇啊，给他揭发了。 你说你这么喜欢小猪佩奇，你就没看看动画片？人小猪佩奇从来是劝人向善的。 对，小猪佩奇天天唱《混沌的处分》，世事难消。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人不在多，管饭就行。 哎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蹭饭的，打近处来，不亦糟心。 啊，这是谁俩花生米啊？我尝尝糊不糊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六人行，必有肥皂剧。人齐不？小柱兄弟、小花妹妹都在啊，没我不灵吧？ 文艺广播主持人小李、 英宁、 王磊， 娱乐七十二变，敬请关注。孩子念书，大人更累。老两口啊，深夜走了四里路，干嘛去呢？咱们瞧瞧去。 哎呦，孙子放学啦！ 爷爷，爷爷，爷爷！ 哎，来来来来来来，进屋了，想吃点什么？ 油饼。 你过颠倒了吧，孙子，放学吃早点。 奶奶又睡着了。奶奶怎么老不好好睡觉来了？ 最近精神衰弱的厉害，她竟衰弱了，来奶奶再睡会儿。 爷爷， 哎呀， 那个你今天老师给布置作业了， 好好写啊。爷爷这岁数我是辅导不了你功课了， 不是 找你奶奶，画的也找你奶奶， 不是 那音乐也找你奶奶， 没有 体育找你奶奶， 不是爷爷 啊，怎么了？ 是那个老师说让我们养蚕。 把什么养蚕了？ 养蚕。 养蚕？你还用养吗？你这么馋，天天没肉不成？ 掉牙了现在。养蚕？ 什么蚕？ 就是纺丝 鸡鸟蚕，对不对？ 不是，纺丝织线的那个蚕。 啊，吐丝纺线的为赚钱。 蚕啊？ 嗯。 哦，让你们养蚕。 我已经领回家了一个小蚕。 哎呦， 我说呀、啊， 叫个什么名呢？ 叫蚕怎么样？哎，我起这名字，孙子你乐意吧？ 嗯，不行不行啊， 叫蚕蚕。 咱们又姓王。 那你说叫什么？嗯、 叫王佩奇。 别出去乱喊去，回头要叫这名字跟你急。 我喜欢叫猪佩奇嘛，那就管他叫猪佩奇吧。 你给蚕起个猪名字。 可是我们佩奇饿了，现在。 你看出来了？ 嗯。 你怎么看出 来？拿回家一天都没给饭吃了，他现在就是这样不动了。 死了？ 没死。奶奶别睡了，有任务。 给奶奶布置什么任务？ 我知道， 给蚕做饭去，去 薅树叶去吧。 对， 给蚕那炒丝热菜。 你们得动脑筋啊！蚕吃什么呢？ 吃桑叶儿，吃桑叶儿，然后吐丝纺线，作茧自缚，给自己缠成蚕宝宝。 哟，知道还真多啊！ 这再不知道啊？ 不是， 这再不知道啊？ 是，我知道。 好意思给人家当爷爷吗？以后我告诉你，都得凭知识水平。就你这知识水平，你给人家 当孙子都没有营养。 对， 孙子，你别造反呐、啊！你不能给他灌输这思想啊，爷爷是祖传的，不能颠覆。 哎呀，爷爷，那你还是做点有用的事吧，不要在这儿计较这一时的得失。 不行，这谁当爷爷得计较。 爷爷，还是说正经的吧，说半天你能摘摘桑叶吗？ 我这你找哪有桑叶，我得出去看看去。 你看看，那蚕都快弄死了，你这不着急、啊。 爷爷爷，我着急，我看看你行吧，你在家好好的啊，出来老婆子。 怎么了？ 我一人去啊，跟我一块走。 哎呦，哎，你说这个蚕会不会像蝈蝈似的，给点葱也吃啊？ 我怀疑不忌口，但是要拿葱回去，估计咱孩子认识。 哦， 他不能管那玩意儿叫桑叶，我倒是知道那边好像有几棵桑树。 行啊，那去吧。 什么就行啊？ 你不是 可有桑树？那不是大马路那桑树啊？ 是哪儿的？ 人家的桑树啊。 哟， 咱俩得薅去。 薅去， 但是这白天薅，估计人要逮着也得送法院法办。 哎呦喂，那要晚上薅，把你给摔个好歹的。 不至于，趁夜晚啊，咱俩得出骑兵。 小天 了， 口罩都戴上了吗？ 戴上了。 好，这我跟你说，这蚊子可不近的啊。 孙子，好好睡觉。 爷爷给你变桑叶去啊， 别打闹， 那么着桑叶可别回来。 我轰出去， 还不说梦话呢。 走走走走走走。哎呦，这都道不近呢。 这呀这呀，这快 这四公里，这不近。 走，丰收嘞，走，这回跟孩子有交代了，走。 哟，来晚了。老头子，我说8点钟来吧， 没吃药。哎呦，老头子， 什么？他跟有一老头这是有约会吧？我怀疑是， 躲远远的啊。 哎呦， 这个什么？ 半夜出来又约会，还高兴成这样？ 傻呀！ 这个 白来了，这他把这孙子给闹了，他孙子得闹了。 我也不知道， 这也不知道念叨什么呢。哎，你说这个蚕吃杨树叶吗？ 就是。 柳树叶呢？ 那也不吃啊。 槐树叶呢？ 那就是吐不出丝来呀、啊。 得吐丝。哎，吃点拔丝山药。 哎呦，那怕不怕给粘死？ 快！行军呢？ 这波人干嘛呢？快！ 军训。 这会儿才来，真逗。他要是能够着我，我这个王倒着写。 快走！他就为倒着写。是这儿吧？ 这儿没错。 三个大院。 对。 我记着这儿有四棵，这是桑树啊，怎么改垂杨柳了？秃了，不到腊月呀、啊，怎么桑树秃了？ 秃就秃了吧，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呀？ 秃了这回不去家了，孙子不让回了，这怎么办呀、啊？哎呦，这怎么办呀、啊？ 别哭啊，别哭了， 就说那边还有一片，那再往那边走走。 有多远呢？ 也就2里地啊、 2里地， 实在逛公园了。 刮了一阵妖风啊，小心刮去轿顶，这里边一定有冤情啊！我看过陈州 行了，你别老看这个了， 包公戏 摘桑叶吧。哎呦哎呦，这儿有，快 来来来， 我抱着你，你往上， 打住， 你薅， 都捅着老公窝了。哎，老公也没窝呀。 快点，有狗来了！这好长的，走吧，快跑！哎，野猫呢？ 你这耳朵也太馋了，你怎么什么都听见了？ 听着都害怕，快跑！ 母鸡下蛋，哎，这母鸡怎么夜了下蛋啊？ 这到哪儿了？到坟地了。 哎，老头， 快跑吧， 走吧！ 我这阳气不足，也压不住。 哎呦，到家了！哎 呦，关上门，让我定定神。 哎，你们回来了，爷爷奶奶。 没睡觉啊，孩子？ 怎么衣冠不整的？ 爷爷给你画桑葚去了，画桑叶去了。 爷爷，你脑袋怎么那么多头？不是有这么多那个怎么那么多草啊？ 啊！ 哎呀，奶奶也灰头土脸的。 对， 奶奶呀、啊，一页一页的这个桑叶给剪好了，搁在小筐里边拿回来了。都在这小网篮里放着，回头你都喂那个 奶奶给你土地里刨桑叶来着。 以后啊，这个蚕长大了，一定好好报答你们 啊！我们指望蚕报答我。 还有我呢，快睡吧，快睡吧。 也不谁看着谁， 这天都亮了还睡呢。 哎呦，那我上学了， 走吧。 哒滴答滴答。 这孩子听着什么音乐呀？ 哎，累了一宿了。哎，你说咱隔壁这几家他们都上哪儿找桑叶？咱问问。哎，老猴， 你瞧你今儿这气色真不好啊，最近是不是血压又高了？我给你介绍一下，那我说那药， 我不说你吃那药了行吗？你天天就打算卖我这药，你好找下线，我不揭发你就完了。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你瞧你这 也别说 老王，我跟没法聊。 你孙子养蚕了没有？ 养啊，好多只呢。咱学校数他养多，蚕是蚕王，是蚕王。 哪儿弄那么些桑叶啊？ 桑葚还不好弄啊？ 哪儿弄的？ 那你叫声好听的，我告诉你。 这老头怎么还要便宜啊？ 老不正经， 还跟你开玩笑。 我不买这药了。 你还是给人家当下线的？ 我跟你开玩笑呢，大姐。我跟你说吧，我们呀是学校对面，你们知道有小卖部吧？你想想， 好几个呢。 老师要让干什么呀？学校小卖部啊，消息最灵通了，他们那儿就有东西，这就赶紧去调货。哎， 调货！ 我在他们那小卖部买的。 啊，有卖的？ 便宜着呢。 贵吧？你得了。 多少钱啊？ 那我还能那么傻，真为点桑叶跑好五里地也到外边深更半夜去摘去呀？ 你看见了，昨晚上这就是李晓的吧？ 我不是，我就说他们那种傻，你着什么急呀？ 嘿，你说他，我听不下去， 这耿直劲儿又上来了， 就这么耿直。我告诉你说，哎， 你说不跟你聊，不愿意跟你玩了。 老朱，哎，你孙子养蚕了没有？ 养了，养了，养了。 哎， 养一大婆子呢。 一婆子一婆子养蚕， 这扁婆子里面全是蚕宝宝，铺上那小蚕叶，一会儿就给吃光了，蚕食蚕食的，就这么来的。 我哪儿弄那么些吃的？ 吃的网上订啊，大哥，现在网上多方便呀，我都上网买东西了，网上订那个桑叶，那个新鲜那个劲儿啊，那个油绿油绿的。你怎么了？ 网上还能买桑叶呢？ 啊，怎么了？要扇嘴巴呀？ 没有， 是要扇自己嘴巴吗？牙疼啊？ 没有，我听的就是新鲜。 对，是新鲜的，可新鲜了。能有那傻人吗？别听他们瞎说，还自己去薅树叶去，破坏绿化不道德吧？然后自己可以学校门口， 你别信啊！ 搬着梯子大夜里翻墙头，老两口出去薅树叶去。 你也看见了，我知道， 眼光 挂谁的？ 这事儿是个真事儿，孩子念书，大人更累，老两口呢，走了夜路四里，干嘛去呢？摘桑叶，因为孙子要养蚕呢。这附近2公里的呀，都被薅光了，只能找那4-5公里的。 人家孙子都养一堆蚕，我孙子养一个，还闹一宿。 哎，我说这个老面呀， 谁知面呀？ 街坊们回忆说，小的时候谁没养过蚕呢？那时候啊，用心的喂养，直到它结茧，其实挺怀念的。 对，这个我们老头子也挺怀念手上那茧子的，都是扒墙头磨出来的。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儿。只是现实是件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点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儿。可是回忆是件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他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也不都是那么美的事儿，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儿，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深心的事儿，爱好有爱在那守着门。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是件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点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是件爱护有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还不拼命 下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顺心的事儿，还好有我在那守着门。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儿，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嘿。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儿，那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神心的事儿，还好有我在那守着门。 三伏苦薯片，三子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硬币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抽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街酒吧里， 哎，这儿有招聘，嘿嘿，哎，这信息不错，工资不低，晚上工作5000到8000，嘿，这工作可是抽着了，这比我刷盘子那强多了。好，喂， 来， 您这是招聘吗？ 你是？ 我应聘。 约一个时间来面试。 哎，下午方便吗？ 行，你叫我宋总吧。 宋总，好嘞，好嘞，好嘞，我到时候找您啊。 哎， 好嘞， 那我就办你个秘书呗。 嗯， 那个我找宋总 啊。哦，宋总在里边呢，吃面。哦，哎， 吃面呢？几点了还吃面呢？ 会见呢？ 会见，吃面。哦，我这耳朵是也差点。 来坐着吧。 哎哎。 我们这个是一个酒吧招聘服务员的，工资非常的高，一般酒吧到不了这数，像你这样的干得好8000，干得再好12000。 真的？ 再多点14000。 14000啊，您这酒吧生意一定特火。 特好。 哎呦， 好多人在来唱卡拉 OK。 酒吧来唱卡拉 OK。 楼上卡拉 OK。 多种经营。 哎， 啊，楼下酒吧，楼上卡拉 OK， 这是一体的，都是您的买卖。 对对对。 哦， 那这样吧。哦，你看啊，因为咱们招聘呢还是有要求的。 哎，您说。 挺简单的，你先填这么一份个人简历啊。 好好好。 把你的情况啊，家庭住址啊，这个以前的收入指标大概多少啊，都写。 收入指标？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个我学问低啊，您给我解释。 收入不是收入。 这收入以前我还没领过指标。 啊，那生育指标领过吗？ 生育我还没结婚呢。 哦，那更好了。 啊， 心无所挂。 我还有父母呢，我跟你说好几遍了。 怎么着？谁说没挂面了？ 没有，老公不是那个老总。老总。 哦，我说，哦，您是宋总是吧？ 啊，对对对。啊，你的病历呢？简历呢？ 刚才要生物指标，就要病历。 啊，简历有吗？ 简历这我填好了。 哦， 那交下600块钱的押金吧。 600块钱押金是什么钱？ 这个600块钱呢是押金钱。 这个我倒是知道，是我就想说这600块钱都干嘛使，您知道吧？ 就是压的。 压着，怕我跑了。 啊， 是这意思。 你是说怎么使？也就是押金是什么意思？ 不不， 押金呢？ 不不不。不是，这金的意思，我知道是金。不是，他们都不是说不收费吗？您这 具体的项目啊是这样的，得给你定做服装。 哦，啊，这倒是。 得像你这个身材呢， 统一的， 挺难合身的。 不是定做吗？怎么就不合身了呢？ 这个包括你的服装 啊， 上班用的那些对讲机呀，电棍呐。 电棍？ 哎， 我还用电棍呢。 啊，照明用的，晚上你走道可以。 老总说的这个手电筒。我们那个长点， 那也是手电筒啊。 您酒吧是故意打精的是吧？ 电棍是不是也叫电棒啊？ 是，但咱不 棍棒是不是不分的？ 您先等会儿 啊， 先不说这棍棒问题。 嗯， 我穿着这服装配着电棍，您是要一巡酒吧要一巡逻的是吧？ 不是，你想象啊，酒吧相对灯光都不是很强。 对对对， 万一你给客人指路呢？比如说来了客人了啊，您是6排9号跟11号，我给您指着路。 电影院呢？ 不，万一呢？顾客这儿啪嗒掉一只， 掉一只什么？ 夹手。 掉一只胸花， 那有那么大动静吗？吧嗒一声， 又可以用纳米来形容。这时候你得拿电棍给它照。 那我跟你说，要纳米形容，您别说电棍了，扫描仪都不一定好使。 交钱吧。 哎，得嘞。 关键还得给你照胸片呢，知道吧？ 照胸片。 嗯，因为啊，我们怕有神经病。 神经病啊？ 不是， 神经病照胸片不管用。这个我都不太好理解啊，这么解释。 也没准呢，你在后厨服，也没准。 你等会儿，给我配上电棍。让我上后厨服务去， 也没准你的保安服务前面 这岗位还待定呢。 对， 先是轮岗，在各个部门你都适应一下，然后看你更适合 适合哪个。 哎，对， 哦，我以为就是来应聘有固定的岗位。 照胸片的目的就是看你身体怎么样，那两个钱嘛，这个照一项要。 是啊，不是。老板，我虽然说这个很忠诚，但我也不想死在这儿。 没有， 照一次相片， 照一个相片，啊、就说练了这么照一下。你这么年轻还介意这样的词汇？ 不是我以为您这还很危险的工种。 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 您就说做一体检，我听着心里痛苦多了啊。 哎，对 对, 对, 对， 行，600，我教你。 好， 六百， 姐， 啪，对的。 我给你撵开呀，就看出来了，不用费这么大事。那我什么时候这个上岗啊？ 教下一个吧。 哎，等会儿，我这还没完事儿，那我是不是就通过了？ 您还得参加培训呢。如果是常规培训通过了，那么您就正式走入您的岗位了。 那要不通过，我这600怎么办呢？ 哦，对了，我们这600不退了。 啊？你早说呀！哎呦， 其实我刚才说了一句，没注意吧你？ 我都听见了， 我真没听见，我就听见照一项了。 老听那些不重要的可不行啊。那就是晚上来培训吧。 好，晚上来培训啊。好。哎呀，天黑了，该培训去了。 好，站一站。 好，宋总，你好。 这个培训就是为了加强各位在上岗以后啊身体的素质啊， 就是带咱训练去是吗？ 加强了体能的训练啊，能够很好的承担你们的啊 哇 工作。 这老板水平是不是差点 啊？这个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啊，咱们一项一项来。 怎么还有一项？ 各位小心 啊， 来这儿，向右看齐。好，头一项训练 不向前看呢。 啊，我说不看我呢，小心 看呢， 看。 哎呦呵，怎么回事这是？ 好，我们首先请大家雁别翅排开。 雁别翅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事啊？ 好，每个人。开始，在一分钟内做90个深蹲起。 还做蹲起？ 是。 一数二啊！81！哎呦，这什么时候做完的？ 吐了。大总， 宋总， 蔡总， 做完了。 哎，好， 这就走一个。 发现啊，有些啊。这个体能啊，这玩意儿不成。 还好我练过武术。 好，下一个， 啊、 来你， 哎， 你带队， 怎么着，宋总？ 蛙跳，从这儿 蛙跳， 跳到那个门这儿 啊， 完再跳回来。你们一组啊，哦、哎，你们15人一组，预备，跳， 走。蛙跳没让你叫唤。哎呀，怎么你踩蛤蟆上了？宋总，我们回来了。 好， 哎，累死了。 各位稍事休息 啊。 好了，现在我们来做这个高抬腿，原地高抬腿， 不是 一分钟， 马上就做吗？ 70个以上啊。对，刚才不是说休息了吗？已经休息很久了 啊， 15秒了。开，快，跳，跳。 哎呀，我这练过武术还不行呢。 好， 大总，大 走，这 要搭走一 个，每个人啊，仰卧起坐十分钟，三十个，这是女孩的标准。哎，好，好， 不是，不是，怎么了这？你别，我跟你说，你别闹到这儿去，到哪儿都是啊！哎呀，行了， 太恶心了！ 你别是， 交给你了。 哎呦，我说兄弟， 大嫂， 哎呦，都搭走，就剩我一个了。 哎，我说亲爱的，钱在这挣了，这时候怎么还不退出啊？ 体质也太好了吧，这 他说他练武术的。 啊，烦人就这种， 就是的， 给弄一狠的。 哎，哥们儿， 宋总，我坚持下来，我算算通过了，我是不是能上岗？ 能， 我挣12000啊， 能上岗了， 能上岗， 祝贺你， 谢。 只有你能应付过这次体能的训练。 其实我也快不行了， 真的吗？ 那么 幸亏咱们就这么点项目 啊，项目就这些。 哎，好。 但是当然，这个体能训练呢， 啊，训练 是要有一周的时间。 什么？一周？我是宋总。我是交600块钱军训来了。 刚才我们说的一个事儿还真是实事。21岁的小邓到宁波打工，在网上呢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一家酒吧招聘服务员，晚上工作，每个月5000到8000。小邓一琢磨还不错，于是电话打过去就面试了。面试时候呢，对方要求他交押金再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却让小邓大吃一惊。什么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高抬腿，深蹲，蛙跳，一组连着一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每组间隔只有很短的时间，这样的强度恐怕特种兵也难坚持下来啊。 训练结束后，对方还要求小邓买服装，最后把他转手交给了一家酒吧，而酒吧老板则说收小邓钱的根本不是酒吧的人，酒吧最近在招人，对方只是把他送过来而已。 目前呢，民警呢已经把这个骗子给抓获了，同时呢还想给大家提个醒，劳动合同法也有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招聘员工不得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所以大家注意了，开展高强度魔鬼训练的骗子只为了逼应聘者自己主动退出， 明白了吗？你就是花600块钱来自己退出。 这退出也太贵了，哎呦， 而且我们的派出所也挑了最强壮的协警当卧底，才破了这个诈骗案。 那协警把大嫂那就是啊。 钱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听说了吗？ 什么呀？ 他又单身了。 谁啊？ 他，你都完了，你完了，失忆了，这么年轻。 是说咱们的他吗？ 不是咱们的他，就是他。完了，你完了，你完了，你完了。哦，你 那我就完了呀。 那我就不告诉你了，没事了，没事，你已经没有这份感情。 你站住！ 干嘛呀？ 你是说咱们？ 别老咱们的。 他 就是他。 他恢复单身了。 怎么了你？ 哎呀，我心里揪。 你揪得看看病，这窦性心律不齐吧？ 这、 哎。怎么这好了这事啊？ 他单身了。 啊。 哎，你还记得咱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怎么认识？你再说一遍。 当时你被抛弃了，我跟他分手。 等会儿， 我们 打架架，凭什么我是被抛弃，你是分手的呀？要抛弃都抛弃，要分手都分手。 你这争什么呀？ 那得争。 结果不都是跟他分开了吗？ 那你要这么说都一样，我还能接受。 咱俩不是当时很痛苦吗？坐在这儿骂他。 哦，咱俩是骂街认识的是吗？ 酒吧里面，你记得你先谈到了一些温馨的事情，你感动的哭了。然后我默默地笑了，我又想起了我那些温馨的事情，然后我又感动地哭了， 然后我又默默地笑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悲痛。 后来这边酒吧那东西都摔了。 我记得你先开骂的。 不，但你骂的比我狠，花样也多。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能骂这么好，后来我就崇拜你有点。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你的词汇量怎么那么丰富啊！ 你倒可一劲儿吧，来回来去倒嘛。但是 对我是当时 确实喝多，可是你那拧劲儿吧，直没瞪着眼。哎呦，那劲儿当时还真是有点吓着我了。哎，你说他怎么这么招咱们俩呢？为什么我分手之后还会念念不忘他的好呢？ 那是因为你陷在里边拔不出来，不能这样。 你呢？ 也一样。 你有点出息，你瞧瞧我。 怎么样？ 也一样。 那俩就谁也别说谁了。我觉得吧，他要从咱俩当中选一个，我还能接受。但要是选第三个人，嘿，我告诉你说， 懂规矩的吧，应该是先回到我身边。 为什么先回到你身边呢？ 我是头一个。 头一个？你这排号的 二一个。我跟你说，咱俩别在这磨分了，说一千道一万，他知道吗？ 咱俩再磨分一会儿都排二七的了。 想想办法吧，小鹿。 想想办法吧，小胡。 感情得动脑筋，不是坐在这傻乐。 我没乐呀。我觉得他应该跟咱们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嗯，我觉得过去就当他是爱的代价，在我们俩之间，他必须好好思考一下，到底应该选谁。 嗯， 不要再有他心了。 对，咱们是不是该动换了？要是咱俩在这说半天，恐怕也于事无补。哎，你看我这个词汇量是不是比刚才丰富了？ 确实老不动弹呀，这人的筋骨上都…… 你要这么说，我又看他跟你一点不合适。你确实比他岁数大多了。走吧。 等会儿，等会儿，咱们策划一下啊。 那还有策划什么？到时候谈啊。 别呀、 啊， 到时候场合太乱了，人声鼎沸的。 人声鼎沸。 人声鼎沸的，咱们谈了听不见。 你要这么说，还是你词汇量丰富。人声鼎沸。 我还得找个安静的地儿。然后踏实坐那儿好好想想，你给人思考的时间，比较的时间呢。 那这样，我有车，我负责开车，然后你负责把他约出来，咱们给他拉一大开挖，找一没人地方，他好好的冷静的思考。 可是他万一不玩想，他不听呢？咱们还得让他规矩一点。 哎，他老那么不规矩也不行。 顺便也稍微教训一下他。 对，尤其 咱俩多痛苦，你记得你当时苦成什么样了吗？比窦娥还苦。 窦娥不是冤吗？ 那带着点绳子吧。喂， 喂， 谈谈，谈谈是我。 你为什么又给我打电话？咱们都分了吗？ 下来吗？跟你谈个事儿。 在电话里说吧。 哎呀，你不要任性了。 我烦着呢。 就这么点事儿，你看你说完了，咱们就各自都踏实了。 那好。 要不然我老觉得没有结尾。 那咱谈完就完了啊。 行。 在哪儿呢？ 楼下。 等着啊。 我觉得你词汇量见着他就贫乏了。 怎么了？ 怎么说话这么语无伦次？ 有吗？ 太有了。 哎呦，我跟你说，他简直是 来了 啊。那个谈谈 谈呀、 啊、上车吧。 还出去啊？ 嗯。哎，谈谈， 你看这已经四下无人了。 嗯，那我们就停在这儿了哈。 对，野渡无人舟自横了。 哎， 这样这样， 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你干嘛？别嚷嚷，别嚷嚷！ 你们俩把我弄这干嘛了呀？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肉体的。 我们 精神摧残也不成啊？ 怎么可能？我们能舍得吗？ 对呀、 啊， 你扪心自问， 下得去手吗？我打你过几回？ 我骂你过几次？我平时口齿那么伶俐的一个人，见着你我就 对 怎么了？咬着嘴唇啊？ 他就恶心了？ 什么呀？我就把你在心口难开。 啊！我跟你说。我这人平时那么强势，见着你不也是很温柔的吗？你不说就喜欢我的温柔？ 温柔， 温柔。 我跟你说，谈谈，你坐那别说话，别说话。嗯，我们俩这么着，我们站一排，要不然？ 一共就俩人，还站一排啊？ 那要不然你不好选，你说吧，要谁不要谁的？ 嗯，我们想过了，可以复合。 咱们不都分手了吗？ 这样，我先那个给五分钟好吗？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这样吧、 啊、先来 一分钟的开场白好吗？ 好， 自我介绍、 嗯、 后面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自己的优势怎么样？ 好，赶紧快点、啊、 你好谈谈，我呢跟你认识那么长时间，我想必你是很了解我的。我外形出色，身材匀称，肤白貌美，气质高雅，长发披肩，以你为先。跟你在一起呢我觉得幸福，你跟我在一起也会觉得无限的快乐。咱们在一起呢就是， 你看他都睡了，你别说，你说的这都什么呀？你就像应聘的。 你来。 我来吧，谈谈，我的名字我就不用说了，因为你知道的，长得没有别的优点，就一个字儿漂亮。 你一向喜欢我的性格，那么泼辣，外向奔放，你说都对，我保持着这么些天。 你看你把人说乐了。 那好歹比你说睡了强多了吧？ 那是睡吗？那是沉思，那是沉浸， 那是乐吗？ 那 是美妙的回响。 你瞧你，让人家哭笑不得的。 那是你先让他哭的，我后来都破涕为笑的。我跟你说， 我跟我们谈谈，对我那是一心一意。 哎呦，我们谈谈对我们那叫忠贞不二。 我们谈谈从来是眼目不转睛的看我。 我以为说我眼高手低呢。 我们谈谈那向来是一生无悔。 谈谈对我念念不忘。 谈谈对我朝思暮想。 谈谈这样我必有回响。 谈谈。我没词儿，反正我说不过你，但是我这谈的对我好。 好，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缺点，别净说优点。 我有什么缺点？我缺点就是心地太善良，我刀嘴豆腐心，那不像你这样不会干家务活。 家务活谈谈心疼不让我干而已。 得了吧，嘴那么说的，跟我后来在一块儿天天抱怨，说前女友 干也干不好。 谁说抱怨不是我，是抱怨你。谈谈，你看我们俩当中，你选谁？这样吧，今天你选谁都行，我们都认。但你要选不出来，就不能走。 谈谈，看啊，我得表演这。哎呦！ 会翻跟头了不起呀、啊！ 你 他会来瑜伽。 就闻脚烟的这动作有什么了不得的？ 你就够不着。 谈谈，看我这个啊，走你嗨！看见没有啊？倒过来了。 这算什么呀？切！谈谈，你看我这个嗨！你看碎了吧，谈谈，你看我这扔这仨球去怎么样？ 谈谈踩一捧怎么样？ 谈谈，你说喜欢我们俩谁？ 谈谈那飞盘你扔出去我接去。 谈谈说喜欢我们俩谁？ 哎，你大小伙子啊，像话不像话呀、啊？大街上让这俩姑娘跟这耍马戏啊？ 你谁呀、啊？ 什么意思？ 你谁、啊？ 影响市容是不是？ 你是谁呀、啊？ 我是谁呀、啊？我 你谁呀、啊？你谁呀、啊？我们乐意，你谁呀、啊？ 这个事情是我们由一个新闻改编来的，这个事情的性质可是差不多，是有这么一位谭先生，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摊上被绑架这样的事情。虽说绑架他的是两名年轻的女子，但还是让他腿软了，无奈之中只好报警求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两名年轻女子呀，分别曾经是小谭的前女友，而且这二位姑娘呢互相还都认识，因为种种原因，谭先生呢先后和这二位谈恋爱，然后迅速分手。后来呢，谭先生又和第三任女友分手。前两位女友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呢，把他约到了一个无人之处，进行了一次才艺展示，让谭先生二选一。 看到两个人逼着自己做出选择，谭先生无奈之下报了警。得知事情的经过之后，民警对这两个姑娘进行了开导，希望他们能冷静地处理自己的感情。最终两个人双双意识到他们太过痴情，表示会冷静下来，一切随缘，不再逼谭先生做出选择了。 对，现在他们两个人逼着杂技团收他们俩呢。 是，您说的对。那什么，那您这段有没有什么一些便民的演出呢？ 便民的演出，那叫惠民的演出。 今天我们听到这事儿都说他女的脑有坑， 让球砸的吧。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